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开场时间啦。 阿笋哥咧， 阿笋哥死捻咗，阿笋哥冇捞咯，唔系冇捞咯，又搵新工作。不过阿笋哥话下次嚟录音有好多嘢讲，真嘅。 系讲咩咧？ 讲佢公司俾人大细超啦，即系大细啤，一啲人工高，一啲人工低啦。即系 公司一定有人工高，人工 唔系，最弊同一个职位啊，系佢，佢即系。懷才不遇啦，可以話。 你係咪講緊阿邊個咧？阿田北辰咧？ 田北辰。 懷才不遇啊嘛。 咁咧，田北辰就係呢個賴嘢啦。 賴嘢，佢叻仔啊！ 叻仔啊！喂，我哋田北辰嘅突然間下一集先講。 係，我哋唔好講田北辰。 唔好講田北辰住，講下呢個蘿爆。咁咧，蘿爆係咩嚟咧？蘿嗱，炒窿嘢好蘿啦。 蘿啊！ 咁咧，我都想知大家咧，蘿咧， 蘿爆， 即係火字邊做嗰個龍字啦。咁即係好窿啦，即係 火龍爆。 火龍。即係大家有啲好魚嘅事叫蘿爆。 蘿爆、 啊。牛醫生，咁聽講你都有好多蘿爆嘅嘢喎。 係啊，頭先咪犀利咯，趕過嚟揸車咪係咯，自己架車唔夠快又要啄人，揸啲蘿爆懟埋人哋個屎忽度。 咁你啲係蘿爆啦，我話俾你聽。 買呢一個平嘅簡易當沖涼液嗰啲咪叫蘿爆咯。 嗰啲係冇錢啫，屌。 呢啲係蘿爆一種嚟 嘅。我話俾你聽，有兩單嘢好蘿。咁有一次咧，我就去呢、這個，即係話説喺呢行，即係之前我做過好多行。有一次我做呢個 office boy， 咁咧有個即係放工啦嗰陣時，咁啊晏晝食咗啲飯肚痛啦，咁放工咧我有單嘢咧就要送去紅磡嘅，咁啊紅磡嗰、那個Poly 隔離嗰度， 咁啊一邊行一邊肚痛， 咁咧我就問個朋友，即係問嗰、那個阿 head， 喂經理，呢度過海最快係咩啊？除啊呢個地鐵最快係112噶啦，你搭112就喺呢、這個紅磡落車，因為我嗰陣時喺上環開工嘛，我話俾你聽，我上車塊面係紅色嘅，急屎嘛，諗住過到去先屙啦，佢話五分鐘到啦嘛，我話俾你聽，落車塊面係青紫色嘅，咁咧 你睇架車屙屎啊！ 我話俾你聽，一上撚到車，瀨嘢啦，屌你老味，去撚到中環五點幾狂塞喺隧道口嗰度，咁咧我啱啱有位坐喺。即係你知急屎啦，你唔可以泄得道氣，你一泄得邊得出嚟就啪一聲就全部瀨撚曬㗎啦。咁啊點咧？左捻右捻，左點右點，塊面已經係紅色變紫色，紫色變青色。隔離嗰個先生好人啊，佢同我講： 阿生你做咩？ 佢阿仔，佢叫阿仔啊，佢話：阿仔你冇嘢嘛？係咪唔掂啊？使唔使幫你 call 白車？我唔使唔使唔使唔使。佢話：我話俾司機聽，使唔使？唔使唔使唔使唔使。咁咧， 司機即係公子啊， 一引撚到去呢個呢、這個火車站 嗰個叔隻隻手隻遞俾你屙屎落， 忍住嗰道氣幾多難事啊！真係你一試出嚟成車屎，我話俾你聽，卒之忍撚到一落車飆上玻璃，揾唔到廁所，我話俾你聽喺樓梯口啊！佢玻璃好撚多樓梯噶，一攝撚上乜等都唔理，一摸條褲，啪嘅聲爆撚曬出嚟，咁之後咧就散水。哇！我屌你老味，屎忽都冇抹，幾撚驚俾人捉撚到啊！屌你老味，咁呢度第一單真係好攞， 我想問， 但係我話俾你聽。 我想問下你，點解你唔去立法局門口做咧？或者點解你唔去？ 屌你隧道口塞撚住啊！個第一個站過隧道就係玻璃啦嘛。 你有幾個選擇嘅？第一你喺隧道裏面做，第二咧你喺 個巴士度做啊嘛！屌你！ 點解你唔去差館門口做咧？ 屌你老味，邊嚟得切啦？真係好攞嗰次。第二次係點咧？我話俾你聽， 又係爆屎渠。 真係爆屎渠啊！嗰次，因為成日個腸胃唔好啊。 咁嗰次係點啊？你嗰度有冇報警啊？最 後冇撚啊！第一時間冇底爆咗之後即走啦！屌你老母，我聽人都周到人聲啊！嗰陣時啲樓梯真係有人行啊！ 唔係嗰樓梯，嗰啲人真係哇！ 屌你老母，第一時間散水，屎乜都冇抹啊！我話俾你聽， 嗰個嬸一邊洗一邊屌。 嗱，我話你聽，一邊洗一邊屌咧，我親歷其境啊！屌咧，有一次去大快活，咁咧就食打邊爐，夜晚黑咧食到最夜。嗰一次咧就同我個朋友去食嘅，咁咧打邊爐你知啦，大快活嗰啲爐又唔係好熟，咁啊九點。鐘先上撚到去，咁九點鐘人哋閂九點半噶嘛，咁啊錄唔切啲嘢，咁點咧？已經得翻我哋兩條友喺度食食下肚痛，我喂哥仔頂唔順，我去廁所先。個廁所又細喎，我屌我老母！你一踎低個屎忽咧，就唔係對住個屎坑窿嘅，就對撚住嗰個地嘅，咁我冇計啦，成地都係。咁、那個阿嬸咧就洗廁所，嗰陣時洗碗執完碗又去洗廁所，你知唔知阿嬸出嚟講一句咩咧？望住張台講，周地屙屎即刻叫狗嘅所為啊！我咩就望撚住，哇！個阿嬸做乜撚嘢啊？我就唔撚出聲，快啲走！我咩未識殺我，屌你老母，快啲走！之後個阿嬸你知唔知咧？就喊嚟做咩？就講多次，周地屙屎啊，狗嘅行為啊！ 我告诉你，咁大个仔第一次被人揿头屌，我告诉你，佢屌捻到你真系睇无远方，毫无还拖之力。跟住之后佢同我经理讲啊，个经理出嚟，我啊八点半就入去洗嗰个厕所嚟噶啦，冇屎噶里面，系呢两个人啊，佢对住空气讲啫，系呢两个人啊，食到而家头先我走入去之后，成个厕所都系屎啊，经理你睇下。我竟然唔撚對路啦！第一時間飆落樓梯，我幾驚俾人捉撚住，我洗撚翻嗰篤屎啊，大佬！ 有兩個原因，第一個阿嬸真係好嘈，第二原因就是你啲屎真係整得好靚， 佢真係整到周地都係啊！咁你講得就好撚惡啲好撚遠。 你個屎忽係咪喇叭？點解成日都噴啲咁勁嘅？ 唔係，真係腸胃唔好啊嘛！屌你老味！ 唔係你應該第一時間走去同個經理講，哇乜嘢食物食到啲人咁㗎？ 屌你老味！我諗個經理得翻兩條友喺度，佢唔落閘打柒你啊！仲怕啲食物個菜咧戇鳩啦！屌你！第三單係咩呢？我話俾你聽，點解攞？因為冇錢。嗰陣時咧，我做學師仔，嗱我話算啦，學師仔就買啲勞工鞋啊。咁我嗰陣時就揾2000零蚊一個月，揾2000零蚊，你唔好諗住自己食喎，係一個養三個，仲要供樓。咁咧就翻嗰啲勞工界買對勞工鞋。咁咧勞工鞋嗰陣時百幾蚊，對我嚟講，哇！喺都係天文數字，著撚咗佢去著巴黎咁撚樣，著撚咗唔夠兩個鐘頭，大爆開。咁翻工個底爆開咁點撚樣呢？我話俾你聽，真係好 啊！ 啲同屌你老味，大陸嘢係咁啦！我話俾你聽， 百幾蚊嘅，咁咪賺好多大陸人？ 唔係，我話俾你聽，都要翻工嚇，咁點搞呢？就去下面我做火炭做嘢，執個車胎，翻嚟就鋸個車胎，鋸個鞋底型，咁之後咧就攞一啲公司嗰啲釘咧，螺絲釘啊，上落個鞋底嗰度著撚咗半個月，呢真係攞爆魚撚到核突，屌你！但係冇計，因為冇錢， 唔係用啲爆炸螺絲啊， 爆係咩爆？爆炸螺絲篤撚住隻腳啦嗰陣時就，不過你上次整車有單嘢好幾撚魚啊！ 上次整車係講邊單先？我好多單都係好魚嘅， 攞爆炸你個買個槍個電槍。 我上次嗰單嘢犀利咧，個電槍壞咗，搞到咧就因為個槍咧已經係跌咗落嚟啊，咁咧就好麻煩，又驚人哋偷喎，結果咧就成日咧陪住喺架車側邊喎，周圍去揾零件翻嚟整，又要行，又要托住塊玻璃，跟住裡面咧個車咧都係插咗嗰個裡面嗰個手掣啊，結果咧裡面咧就成得個殼啊，即係滑滑突突，出面睇落好似冇嘢，但係裡面其實散收收。咁咪攞住周圍配咯，係好似經歷咁慘啊！最緊要唔好落雨啊，落雨就死火啊！ 唔係落雨唔好槍咯，冇緊要。 攞翻塊玻璃，攞啲膠紙遮住自己，好似指責嗰啲。 喂，其實你做醫生冇理由咁撚樣啩？ 有啲嘢都冇得咁樣喎，真係唔知點解先。 哇！屌你真係好撚醜怪喎呢啲嘢。 好似你咁啊，打完邊爐噴屎。 屌你老母，梗真係肚痛啊嘛，大佬。 係，我覺得阿姐講嘅説話真係深刻。周圍屙屎啲狗人， 狗都乜嘢咧？ 你同阿姐講，其實人好多行為咧，比狗仲得人驚啊！ 我話俾你聽，你當時再搞阿姐，阿姐真係攞把刀嚟斬鳩你啊！屌你，佢仲同你鳩噏二四六啊！屌你，要佢洗屎喎，放光佢唔斬你，屌你老味唔斬你嚟第二樣嘢啦，係嘛老友？ 你得閒翻去屙篤屎啊，噴啲屎。 唔敢見嗰個阿姐啦！屌你老味，佢認撚得你，今次你死鳩梗啦！屌你！ 唔知如果阿姐喺節目上聽到我哋嘅説話會點咧？ 冇啊！佢咪認撚住咧，佢知道你兩個閪佬，屌你老母講嘢咪慘柒你老母派啊！佢仲嚟講第二啲嘢啊！屌你老味啊！ 真係好語爆啊！我哋做呢咁嘅嘢真 咪好裸爆咯，真係 唔知道我哋聽眾有冇啲裸爆嘅嘢咧？其實 嗱，裸爆我仲有一單嘢想講 嚇， 即係點解你好似好少？係咪因為你即係嗰個生活環境比較穩定咧？ 唔係有啲唔係，我覺得比起你，我唔覺得係好裸爆。我先頭以為有好多例子，但係個程度上比你，我覺得唔好正常，所以我係咁講出嚟啫。 我有一單嘢喺中學發生，我中午嘅時候仲好似碌柒咁拖住阿媽隻手翻學，仲著嗰啲大地牌灰色嗰啲藍嗰啲灰扯褲 啊， 灰扯褲啊咧， 大地牌犀利啊！ 嗰條腰帶仲係嗰啲扣嗰啲咩嗰啲 鎖住嘅， 鎖住嗰啲咧。咁咧我話俾你聽，當年。我寫一封情信俾一個女仔，嗰個女仔我仲而家唔記得叫徐咩徐梅咩啊，我唔記得叫梅乜撚嘢名啦，屌你老味梅，姓梅嘅總之就 梅嘅 啊， 嘅，好靚女嘅， 個波大唔大？ 好撚大啊！哇，嗰陣時屌你老尾，中學見撚到啊，直頭溝都硬埋。而家屌你老尾，我話俾你聽，自從我有錢之後就成日玩女人。我話俾你聽，上次一單嘢又好攞爆，去澳門嗰條女同我吹簫，吹撚咗九個字。打喊咯，之後同我講：你係咪食一樣？我話唔係，不過唔知點解吹極都唔啱。佢話你想點啊？我話不如俾錢走。呢真係攞炮啊！屌你老味，當年我話俾你聽，見到個隔離個女同學都鳩硬啊！而家係吹簫吹撚到打喊咯，都唔撚硬。 我諗我要矯正你啦，就算唔好話見到個女同學，見到 Miss 都鳩硬啊！ 係啊，屌你老味，以前唔知點解噶， 見到校長都鳩硬。 屌你老味，而家吹簫吹到打喊咯，屌你都唔撚硬。嗰條女話你想點？我話冇啊，你我想做嘅嘢都做曬，但係唔硬，我冇計啊，大佬。 我多謝你嘅專業精神。 屌佢真係好撚專業，吹撚九個字啊！真係再吹咗九個字都唔撚硬。嗱咁嗰單嘢點啊？咧 放啊！嘿，唔撚吹， 唔係好專業㗎，人哋照吹吹到打喊咯。咁咧嗰單嘢點咧？咁啊照九個，即係嗰單嘢就係嗰個女仔中學畢業，我嗰陣時中五，啱啱考會考之前，嗰個女仔姓梅，我唔記得叫梅咩啦。咁咧 梅麗絲菜脯啊？ 唔係，屌你老，個名邊叫梅 先啦？ 好撚大波啊！哇，細細粒個樣。 我喺度呼籲下，邊個姓梅好撚大波嘅？ 我唔記得，總之皮膚黑地色噶啦，屌你！ 我識啊， 我未見過啊，屌你老味，我心口未拍過拖。咁我咧就寫一封情信好長嘅，咁啦，攞俾佢，我話俾你聽，你知唔知道之後發生咩事啊？小息之後 報警啊！ 報警又是我，佢攞住封情信同班同學一齊讀啊，同成班同學。佢咧由頭讀到落尾之後就話係狗護士寫俾我啊！ 我想問下。嗰封情書嘅內容咧，可唔可以再講一次俾大家聽？ 冇啊，咪話啲情情塔塔嘢咯，屌你話追你嗰個男仔唔好啊，我最好啊， 我最好，你個波好耐啊，你個波我見咁得過最大噶啦， 屌你老味，咪寫啲咁嘅嘢咯。不過當年哇，真係魚到彈皮啊，屌你老味而家。 但係原來佢咁開放，即係周圍講呢啲嘢俾人聽喎。 唔係啊，佢唔係開放，係想落你面，因為你做一啲咁嘅行為嘛，咁佢咪當眾讀你封情書， 追佢啫。 係啊，好撚醜怪真係，哇！我話 咁佢而家做咩咧？個女仔 見都未見過，我唔知喎。 哇！真係 真係見都未見過。 你下次咧寫啲情書就唔怕噶啦。你話你個波咧，例如大過新加坡。我覺得咧，你咧 唔係你的西水慢慢地流，引誘到我的小弟弟非常興奮咁樣。 引誘我的小弟向東南航。 唔係呢啲真係魚到爆啊！ 一串情絲，一串鹹絲。 呢啲真係攞到爆，話俾你聽。屌你，佢當眾讀你封情信，哇！我屌你，咪三頁紙啊，大佬。 當時你覺得係魚爆定係覺得唔開心定？ 攞爆真係好攞啊！屌你，無地自容啦，個個叽叽叽叽咁喺度笑咯，大佬中 佢知你，佢知你做噶啦，即係周圍話俾人聽。 唔係啊，係當住同班同成班同學嗰個時候，諗啲事入課室嘅時候讀咯。 唉，慘啊！真係。 哇！呢啲真係攞爆，話俾你聽，攞到嘔啊！真係，到而家咁，而家都好深刻。 你應該同佢傾下偈先，唔好一下子俾情書。太激 暗戀啊嘛，當年係咁嘅啦，屌你老味！嗱，第二單嘢好攞爆， 我真係覺得呢單嘢幾搞 笑。嗱，話説咁咧，嗰次咧就 覺得你講呢一個題目，原來你咁撚多呢啲， 好撚多呢個攞爆嘢，我話俾你聽。唔係嗰個題目係你開嘅，你開之後你發覺你啲嘢都唔係好撚攞啫，我話俾你聽。 打埋一邊， 你啲嘢真係行埋一邊，我話俾你聽。有一次咧，咁啊出嚟玩，咁嗰陣時咧就出嚟玩唔好多年，咁咧。有屌屎忽呢樣嘢，咩叫屌屎忽？即係光膠，哇！驚為天人啦！ 佢光你膠定你光佢膠？ 我光佢膠啦，梗係屌你老味！咁咧去到咁啊點咧？哇！有一屌屎忽仲唔過癮？ 哇！正！ 我話俾你聽，插咗幾下之後，一掹出嚟，條女瘋狂地放屁。 哇！ 哇！間房臭撚到，我話俾你聽，大家試下喺一間唔夠一百尺嘅斗室裏面，有一個人係瘋狂地放屁。 冇事，你又覺得好享受，其實佢 係唔係啊？大家都好辛苦，因為臭到嘔。咁之後條女一擰翻轉嚟，我就塊面耷一耷，眯埋雙眼。咁佢話：喂，唔好意思喎，老細，我都唔好意思。後屘佢話：咦，軟咗啦喎，不如洗一洗再吹。我唔好啦啩，臭到想嘔啦。 好在你唔係同佢性交之後，佢個閪嗰度噴啲火 出。我話俾你聽，我第一時間炒包萬寶龍。我不嬲就唔係食翻萬寶龍，我第一時間炒包已經食撚咗先。哇，因為手頭好撚緊要。 小心啲一點，佢爆炸。 做咩咁濃妝？你個撚樣啊！ 你將當時張偉叫雞第一個，因為自然爆炸而死人啦！ 臭撚到真係，屌你都無法忍受啊！俾你 咧，咁算啦，人哋都講對唔住咯。 唔係，我都好對佢唔住嘅，真係。 你就對人哋噴氣嘅，梗係對人唔住。 哇！真係臭撚到。 臭冤得噶，哇！我屌你老味，第一時間食煙邊度來都食。 你問下佢做咩食咁臭嘅？ 冇啊，仲問呢啲嘢咩？屌食完煙之後沖涼臭啦，屌你！ 如果唔係插咗佢噴屎花，你仲得人驚啊？如果 唔係啊，咪成身都屎。 係啊， 哇！好撚攞喎呢啲。 玩變態嘢你啱 啊！哇！呢啲真係變態嘢啊！屌你老味。 呢啲真係搞笑，真係攞爆，真 係。呢啲真係攞到嘔啊！屌你老味係。我告訴你， 我沒什麼好說，真的 你沒什麼好說， 沒什麼好說， 還有一件事。我告訴你，當年我開廣告公司，叫齊成班一起開工，幾點鐘哪裡等哪裡等，演員齊，戲這個機器齊，車齊，服裝齊，化妝齊，開工 差什麼呢？ 你猜差什麼呢？ 差部機啊， 沒有電了。夜晚兩點半，我告訴你，在這個紅棉道下面，你在哪裡找個 powerbank 回來啊？兩點半沒有電啊，屌你老闆，我捉緊了輔導，屌了差不多個多幾鐘頭。 那輔導怎樣？ 我不記得 book 個 powerbank 了，什麼都齊是沒有電啊，屌你老闆。這些真是落到爆，明天不用開工了，叫他回家早唞了，屌你。什麼都齊是沒有電啊，黐撚線咩？你怎麼開工啊？機器齊，什麼都齊，燈光齊是沒有電，屌你老闆。 唉，真是慘，為什麼咁多這些古靈精怪的發生？ 不是，因為我跑江湖跑得多，就多這些老炮東西，屌你老闆。 不是跑江湖和在那些地方噴屎什麼東西來的？ 仲一單嘢，我想同大家講，我話俾你聽，當年咧，我有啲錢嘅時候，我連家發買件恤衫，我以為件恤衫千一蚊，當買去俾錢嘅時候，你估件恤衫幾多錢啊？係萬一銀啊！我睇少個零，幾撚攞攞張卡出嚟碌。 你家發咁貴恤衫？ 佢同我講話，阿九先生，你張卡唔夠黏味喎，係咩？我睇一睇。喂，系喎，喂，等一等，我出去撳錢俾你，屌你老母，第一時間飆出門口唔翻嚟啦，冤撚到爛皮啦， 有一次我又係睇症嘅期間咧，有個病人坐喺度，咁咧我又睇唔到喎，咁啊同個護士講啊，我話護士點解你成日都唔去屙尿嘅咧？我唔同咧，我有尿就屙噶啦，點知行出嚟一邊彈一邊講，個病人望住我， 冇所謂嘅。 個病人話我翻屋企唔記得帶廁。 喂，大佬屙尿啫，正常嘅係嘛？ 係啊，但係佢覺得我好猥瑣啊，講啲咁嘅説話。 喂，打飛機又猥瑣啫，屌你老味！我 都想下次問噶啦，我話故事點解平時你唔喺度打飛機？我又中意打飛機。咁我咁走冇辦法啦， 冇計啊！你屌啊，鹹攞飽啦！成今日講到差唔多啦， 我無地自容啊！真係， 唔係你啲嘢唔算攞嘛，對於我嚟講，屌， 唔係， 唔係，仲有一次講埋先，我話俾大家聽， 咁多噶， 我去旅行，我去公幹。我以前戴一副眼鏡去嘅啫，我試過一帶去好凍嘅地方，嗰陣時去上海，我話俾你聽，一咩叫冷縮熱漲？我戴一副眼鏡去上海開會，我戴一副金屬嘅眼鏡去，因為冷縮熱漲關係，上海零下15度，一落飛機 裂咗啊塊玻璃， 個眼鏡片噹一聲彈撚咗一塊出嚟。是整塊眼鏡片彈撚咗出嚟，落飛機執唔撚翻。咁之後咧，得一塊眼鏡片一隻眼。我想問你，你穿住西裝不停去同人開會點開？我之後做一樣行為，呢、這個舉動真係好撚搞笑。 即係幫你攞埋出嚟。 梗係唔係啦？睇唔到啊嘛，點開會啊？幾千度近視，我攞塊紗布啊包住隻眼，之後黐兩條膠布話俾人聽啊，我整親啊！屌你老味！但係隔離個秘書同我講：啊，九先生，點解你塊玻璃？片唔見咗嘅，我話因為咁，醫生叫我拆咗佢通氣啲，真係淤撚到嗒地啊！我第二時去開會，我話俾你聽， 我 任何地域 秘書唔應該咁八卦。第一， 我任何地域開會都戴兩副眼鏡嘅。之後 係咁點解？點解個秘書唔問你嗰塊玻璃你唔拆埋佢通氣啲嘅？ 我邊睇到啊，大佬咁屌你老味，哇！呢、這個真係攞爆之中嘅攞爆， 呢個秘書都幾英明， 好英明啊！好啦，大家講齊咁多先，拜拜。